啊，弟兄姐妹早安。 早。 圣诞节快到了，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得过圣诞节，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过的节日，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主，让我们每年可以透过圣诞节这个日子，更多来思想上帝赐给我们他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要来得更重要。不管你今天信主多久，甚至你已经做传道人了，或者是你现在年纪还小，你还在认识基督的过程中，相信我，相信神的话，认识耶稣基督绝对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所以盼望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底神的儿子耶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对于耶稣的降生啊，总有许多罗曼蒂克的想象，非常美丽的图画这样子，但是那些却未必是事实。所以就让我们从神的话语本身来了解到底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二章一到二十节，我来念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斯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约瑟本是大卫家族的人，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与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口。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人因为听见和看见的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可以与你亲近。主，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善行，乃单单是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他成为了卑微的奴仆，更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以至于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洗净赦免，以至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当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帮助。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深的看见你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那极大无比的爱和荣耀。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而当时统治他们的皇帝是奥古斯都。那时候这皇帝他颁布了一条非常不合理不人道的命令，就是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老家去登记户口，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课税，也可能是为了征兵这样。那约瑟的母亲和父亲玛利亚和约瑟，这对他们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而约瑟他本来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他老家在伯利恒。 这两个地方距离是蛮远的，走路大概要三天三夜的时间。他老家在伯利恒，所以约瑟他只好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一起去伯利恒。而当时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而且她距离她的预产期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因为经文说他们一到伯利恒，孩子就出生了。所以各位有生过孩子的家庭，或是想生孩子的家庭，如果你的老婆大腹便便已经接近预产期了，你会带她从台北走到高雄吗？我相信一定不会这样子。但是对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别无选择。玛利亚原本可以在自己家里生产就好了，这样最安全，可能也有家人可以帮忙，也有收生婆，就是帮忙接生的人这样。但罗马的皇帝发出了这命令，所以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到伯利恒。但是也因此基督出生在伯利恒，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旧约的先知早在耶稣降生以前7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旧约圣经的弥迦书五章二节，在耶稣出生以前700多年前的先知按着圣灵的感动写下预言，这样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胎出就有。这非常明显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全能的上帝掌权在历史当中，掌管在每一个政权当中，掌管在每一个君王的心里。所以箴言二章二十一章的一节就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上帝掌管每一个君王的心，即使这些君王一点都不认识这位真神，压根没有想要顺服这位真神，一点都没有想要完成神的旨意，但是上帝，全能的上帝，全权的上帝，仍然有能力能够使用拒绝他、背逆他的人，使用人的恶意来成就他的美意。就如同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是出于自私，出于嫉妒，但是这位上帝仍然他的意思是好的，能够使用他哥哥们的恶意来成就对以色列人的美意。因着约瑟被卖到埃及，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免于饥荒的祸害。所以即使是世俗不信上帝的君王，也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中。上帝是全权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上帝的旨意，没有任何一寸的土地不在上帝的掌管之外。今天就算台湾的总统不信主，他也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他就算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也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使用这些人做了一些不合理的决定，使基督平安的降生在所预言所说的伯利恒里面，没有任何的差错，基督平安的降生。弟兄姐妹，你是否相信上帝也掌管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你是否相信在你的生活中，即使不是每一件事都顺遂，即使有不好的事情，有艰难的事情，有令你失望挫折的事情，但这些对上帝来说都不是意外。上帝有能力使用万事为你的好处来效力，而这个好处不一定是使你非常舒服，不一定是使你非常的喜滋滋，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所说的是万事互相效力，重点是上帝预定我们有基督的样式，要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上帝会使用你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叫你开心或是叫你难过，要使你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连那些看似抵挡你让你受苦的人事物，也同样没有例外，出于上帝全权的美意，为要使你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难过，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质疑上帝，我们不抱怨上帝，而是我们虽然流泪，我们仍然能够在信心里头赞美上帝他的全权。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小事，非常小的事情，可能各位你的苦难跟我这比起来我都微不足道，就是我们家的婴儿车有一个雨罩，非常喜欢那个雨罩，这样，因为那是我们去日本短宣的时候顺便在那边买，因为同样的东西在台湾买价钱贵了两倍这样，所以就请那里的宣教士我们帮我们买好，然后我们到时候拿给我们这样子。哇，那个雨罩，就是那雨罩，因为最近天气太好了，所以就忘记了雨罩的存在，所以 不知道放在哪里就不见了这样子。对，顿时心情会有点小小的难过，觉得这个很难买到呢。对啊，而且我们这么的喜欢啊，竟然就这样不见了。哎，但是我当下感谢主，我心里想到的是说，我有基督，有基督，岂不比十个宇照还要来的宝贵吗？所以对你来说，你可以照样造句，你有基督，有基督，岂不比那一些你所失去令你伤心难过的人事物还要来的宝贵吗？这意思不是说我们有基督就不会伤心不会难过就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是肉做的，我们是尘土做的，我们遇到失去喜爱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会伤心会难过，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伤心难过中我们仍然可以因着知道上帝掌权，而且上帝已经把最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而有极大的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这位在历史在你的每一天掌权的上帝。第六节到第七节，玛利亚跟约瑟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他的头胎儿子，他用布把他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其他地方给他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在当时这样的生产环境，你会愿意让你的孩子出生在那样子的环境吗？耶稣降生在马槽，现在人对马槽的印象大概就是，哇，耶稣生在那个铺有稻草的一个槽里面，然后那幅图案就是有温暖的灯光，然后旁边有可爱的动物围绕。我昨天在找现在人到底怎么描绘耶稣降生在马槽，我找到一幅很可爱的图案，旁边有几只很可爱的小羊，然后在那边很好奇，哦，耶稣出生了这样子。然后玛利亚跟约瑟穿着干净的古装，一脸慈悲慈祥看着刚出生的小耶稣，这样全家人和乐融融。但这些其实并不真实，这些是现代商业化的产物，这样子为了来炒作利用圣诞节，好让这些餐厅能够卖出更多的圣诞大餐，或者是艺术家他为了能够凸显出哇他艺术的美妙，这样所以就把这些一些本来是很悲惨很血腥很贫穷的细节给挪去了，然后给大家一幅图案就是非常的温暖。但是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这样子，真实的马槽是马吃饲料的地方，通常在马房里面，马房就是马住的地方，马的吃喝拉撒睡都在马房里。真实的马房可能也会在洞穴里面，甚至有可能是露天的，而马槽里面甚至可能还有饲料的残渣，马槽的外面会有马的排泄物。你可以想象一个婴孩出生的地方充满了饲料的残渣，然后外面是有排泄物，在今天的卫生标准来看，这根本就是很有可能让产妇跟孩子被细菌感染而死。另外有生过父母的孩子都知道，生产的过程大概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三个字或四个字，四个字叫惨不忍睹，三个字叫血淋淋。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护士叫我说：“郭先生，你可以进去了。”进去差点晕倒这样子。我看到怎么太太一直在流血，太可怕了这样。我紧张到就别人打给我，刚我还跟护士说：“我可以接电话吗？”那副景象真的太可怕了这样子。所以耶稣降生的场景绝对不可能像那些图画所画这么的安详，灯光这么温暖这样，甚至那时候有没有灯光我们都是打个问号。然后这段经文的上文是讲到谁的出生？施洗约翰。这段经文的上面是讲到施洗约翰他出生的状况，这是一个对比，耶稣降生的场景和施洗约翰降生的场景是强烈的对比。首先是出生背景，约翰的爸爸是受人尊敬的祭司，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受人尊敬大教会的牧师这样等级的。但耶稣的爸爸是谁？是个穷木匠。施洗约翰的妈妈怀他的时候，街坊邻居亲戚都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是老年得子这样子，在当时生不出小孩是一种很悲惨的象征，他们老年得子，所以大家都非常为他们感到开心。但是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的过门，还没有正式的出嫁，这样可以说对一般人来说可以说是未婚怀孕，在外人来看是件羞耻的事。玛利亚因此差点被约瑟休掉，还好在上帝全权的保护跟管理当中，约瑟知道 玛利亚所怀的是耶稣，是救主，所以就没有把它休掉。再来，施洗约翰是在自己的家里出生，然后街坊邻居亲戚都一起欢喜的迎接这个孩子，但是耶稣是在肮脏的马槽出生，而且除了父母以外，没有，再也没有其他人在旁边了，显得非常孤单。而这段经文提到耶稣被用布包裹着，是谁用布来包裹耶稣呢？是玛利亚。经文的主持是玛利亚，是玛利亚，她千辛万苦的生下耶稣之后，她亲手用布把耶稣包起来。你可以想象吗？正常来讲，我们的孩子生了之后，应该不会有产妇自己来包裹这个孩子这样子。而当时约瑟明明在，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经文没有多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瑟没有来做这件事情，而是由玛利亚来做。但无论如何，这让我们看见那天晚上其实他们是孤单的，没有任何人在他们身旁，他们也是贫穷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只能够跟动物在一起，孤孤单单肮肮脏脏的生下耶稣基督，也没有人与他们一同欢庆这孩子的降生。这是基督的降杯，耶稣基督他用这么卑微的方式降生在这世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配得天上地下最大的荣耀，但是上帝却选择让他的独生爱子用这么卑微的方式出生，成为无助的婴孩。这一切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当我们在十二月这个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所要思想，所要思念的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竟然为着爱我们而成为人。而他成为人不是成为一个世人所称羡的伟人，而是成为木匠的儿子，在这么肮脏的地方降生。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能够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得罪了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都没有把神当作神，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但是我们却追求上帝以外的人事物。我们从来没有一刻真的按照上帝所配得的感谢尊荣来对待他，我们是可咒可诅的。就算我们今天在世人的眼中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着我们任何的好来归荣耀给神，这在上帝的眼中是最大的罪恶。我们配得神的震怒和刑罚，我们不配得任何一丝最小的恩典，但是我们却配得那最可怕的咒诅，就是上帝的震怒和刑罚。然而耶稣基督却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些刑罚，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一无所有，让我们可以在耶稣里得着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被上帝接纳为义人，即使我们还是不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不再做神的仇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神宝贵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与帮助。在基督里，上帝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越来越像耶稣，而不是跟随世界走向灭亡。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有一天我们会复活，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老去，但是在基督里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是荣耀的，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而且我们会与基督永远的同在，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罪恶。而这一切唯独在基督里，基督代替你承受你所当承受那些苦难跟咒诅，但是你却领受了一切你所不配白白得来的恩典，唯独在基督里， In Christ alone。 跟一个后书的八章九节，保罗这样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为我们成为了贫穷，他本来在天上，他有权柄可以吩咐天使天君，但是他却乐意甘愿卑微，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而在富足不见得是今生今世的荣华富贵，而是在基督里与神同在，与神亲密，认识神也被神认识，被神接纳，被神赦免的富足。这样子的富足比你在世上所能够赚得任何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都还要来得更宝贵。如果今天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却在基督以外，那你就绝对比那些在基督里但却看似好像在世俗贫穷的人还要来得更为悲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基督里的富足，而不是世人所称羡所追求的富足。世人所追求的富足上帝有可能给我，但是那一些并不是最宝贵的，那一些跟基督比起来，有基督，基督他自己比十栋房子，比你所想要的任何基督以外人事物都还要来得更有价值。在基督里有无限的价值，基督可以带给你的满足是使你吃了就不再饿，喝了就不再渴的满足。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虽然他就是神本体的存在，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作一件要强抓不放的事，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以人的形态出现，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降卑自己，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上帝容许你的生命当中你所珍爱的任何东西被拿走，不管拿走原因是什么，你感到失落、挫折、难过，想一想那一位为你舍下一切的基督，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得到安慰。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第九节，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差派他的使者向一群人宣告一个大好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神救主降生在这世上。而上帝是向谁，上帝透过使者向谁来宣告这个大好消息的？是牧羊人，是牧羊人。牧羊人在那个年代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人们通常是轻视牧羊人，人们不信任牧羊人，甚至牧羊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在我们现在看来基本的权利是没有的，比方说他们不被允许在法庭上做见证，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特别低下，特别的肮脏龌龊，所以就不许他们在法庭上做见证。上帝大可以选择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来报这个大好消息，来见证耶稣的降生，选个祭司都好，但上帝谁不好选？选择大家瞧不起的牧羊人成为耶稣降生的第一手见证。历史上第一个听见耶稣出生好消息的不是别人，是这群牧羊人。历史上第一个见到出生的婴孩耶稣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这一群受人轻视贬低的牧羊人。这实在违反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总是会很期待啊，哪一个名人信主了该有多好，比较有说服力啊，哪一个名人，哪一个最好棒球明星信主了，哇，这好多人都会想要听福音，这样子好多人都会信主，最好找一些成功人士 CEO 董事长来代言福音，好像这样子基督的福音就会比较有说服力一样。但是从这段经文来看，上帝让我们看见完全不一样的观念，上帝就是乐意使用这世人所瞧不起的牧羊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第一手见证人。上帝乐意拣选世人所看为卑贱的人成为他的器皿。上帝乐意拣选世人所瞧不起的人来显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极大无比宝贵的救恩。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保罗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也不能自夸。 我们不要觉得圣经好像有仇富的概念这样子，没有，圣经并没有反对财富，圣经也没有特别厌恶有钱人这样子，没有。这段经文所强调的重点非常简单，就是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因为上帝拣选一个人，从来不是因为看他外表有什么没有什么，而单单的凭着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旨意来拣选。所以今天上帝乐意拣选这么卑贱的牧羊人来见证降生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不要觉得上帝好像只会使用那些有钱有势、特别成功的人。我们不要觉得上帝好像就需要那些成功人士来为他背书，好像他的儿子比较有说服力。不，上帝就是乐意使用卑贱的牧羊人来传扬这样子的好消息。弟兄姐妹，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一个清洁工信主，跟一个西欧信主，哪一个会让你比较兴奋？再问一个问题：一个 CEO 加入我们教会，跟一个清洁工加入我们教会，哪一个会让你比较兴奋呢？我盼望没有分别。我盼望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世人所追求的那一些名利、权势、地位。盼望教会所依靠的始终是神的化身的灵，而不是任何有名、有势、有权、有钱的人。一个计程车司机讲见证，会让你比较想听吗？跟一个职棒明星在这里讲见证，哪一个会让你比较想听呢？我盼望一样想听，而不是我们只希望听到那一些哇好有钱啊，竟然信主了，好像计程车司机没什么这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所拣选的不只是有钱有势的，同时也是这些卑微的人。这带给我们的安慰，同时也是如果你感到自卑，如果你常常会因为你没有些什么，你常常因为自己好像在某些部分能力、外表、成就比不上别人而感到自卑，这段经文是给你的，让我们看见就连牧羊人这样子的人，上帝都乐意向他们启示好消息，而且是第一个向他们启示。就连牧羊人这样子的人，世人所看为渣滓废物的人，上帝都乐意让他们第一眼看到降生的耶稣基督。而牧羊人当年所领受的启示，所见证的耶稣，今天也同样是给你的。透过圣灵所默示的圣经，我们也同样拥有牧羊人所领受的信息跟所看见的基督，甚至我们所拥有的比牧羊人所看见的启示还要更多、更宝贵、更完全，因为我们有全本圣经。如果今天你是处在顺境当中，别人都说你好，别人都好需要你，别人甚至都会依赖你，别人甚至会跟你说：“哦，没有你不行，你太重要了。”这段经文也叫你谦卑。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给你的，这一些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自夸，因为上帝拣选人是因着他的旨意，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上帝连卑贱的乐意拣选，那我们这些看似成功兴旺的，有什么好骄傲自夸的？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位为我们卑微的基督使我们像他一样的谦卑。第九节说到这些牧羊人，当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的荣光四面照耀着他们，他们就惧怕。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哎呦，求之不得，看到主的荣光不是应该很开心吗？现在很多基督徒都巴不得可以亲自听见上帝的声音，最好可以直接看到耶稣这样子。那这些牧羊人在惧怕些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不圣洁的，而我们这些不圣洁的罪人，在圣哉上帝荣耀的光中感到惧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牧羊人在主的荣耀中感到惧怕，不是因为他们头壳坏掉，而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自己是不洁、是有罪的，而也真的认识主的荣耀，主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对主这是敬畏的心。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当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想很多人求之不得这种经历这样子。他听见主的使者高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主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的反应也不是欣喜若狂：“哎呦，上帝，我看到你本人了。”没有，他的反应是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看见主的荣耀，使他震折惧怕，因为他深深知道他是不洁的。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使徒约翰，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在异象中看见耶稣，他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说：“耶稣，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来抱一下。”不是，他第一个反应是扑倒在地上。同样的，因为耶稣他以全然圣洁荣光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所以就令他害怕到一个程度，他无法承受，只好扑倒在地上。经文的描述是他好像死了一样。你可以看见上帝的圣洁应该要带来是人这样子敬畏的态度才对。一个真正认识上帝圣洁的人，不可能不在上帝面前恐惧战惊。而很多时候，现代的基督徒对上帝缺乏敬畏，缺乏惧怕，满口都只说上帝是爱是爱是爱，但是却对上帝少了那么一点敬畏跟惧怕，常常是因为我们低估了上帝的圣洁，而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公义。我们低估了上帝的圣洁公义，而高估了自己的善行。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其实我们是可咒可诅的。我们唯一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存活的理由，是因为耶稣基督，唯独靠着他的宝血。否则我们在上帝荣耀的光中，我们只能恐惧的等待灭亡。如果神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不洁的，那么在神的荣耀中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反而是天大的坏消息，因为我们必死无疑。但是感谢主，上帝他满有怜悯恩慈，他透过天使带好消息给牧羊人，是一个充满安慰充满喜乐的大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也是给我们，给所有已经信主的人，以及如果在座今天有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个好消息也是给你的。牧羊人经历恐惧不是突然的，为的是要预备他们的心去领受那真正的好消息。一个对上帝的圣洁无感的人，对耶稣的好消息也会一样无感。唯有真的认识上帝的圣洁，唯有真的体会上帝对罪的厌恶，才能真正体会耶稣的宝贵。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天兵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天兵可能更能够理解翻译叫天军，就是上帝的军队这样子。天兵不是很就是很鸟的人这样子，是上帝的军队。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四件事情。第一个，这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上帝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生，甚至到后面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会复活，这样子的好消息，任何人不分种族、贫富、贵贱，都是给他们的。今天上帝不会因为你比较有钱，不会因为你长得比较可爱，不会因为你侍奉比较有果效，上帝就特别乐意拯救。今天也不会因为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上帝就不愿意拯救。上帝的好消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好消息是给万民的，任何人只要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就能得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好消息是关乎救主基督降生在大卫的城里。大卫的城里，这代表耶稣基督是在旧约所预言的，而真的应验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新约发明的产物，好像新约跟旧约 是切割的一样，新约到旧约是连贯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救主要降生，早就已经在旧约预言了，而这预言一字不差的应验在新约里头。这有上帝话语的保证，保证这位婴孩他就是未来要代替人承担罪恶的救主。第三个，救主的记号就是婴孩用布包着放在马槽。这位伟大的救主，世人唯一的盼望，这位世人只能够靠着他得救的救主，他降生的记号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是一个有钱人，不是一个世人看的眼睛会为之一亮的记号，而是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头。 上帝就是乐意透过这样卑微的形象，将他的荣耀隐藏在他的儿子里头，好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能自夸，单单靠着神的恩典，人才能够信他。第四个，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里所讲的平安，不只是心里那种平安安定的感觉而已，这里的平安更重要讲的是与上帝和好的平安。在圣经里面，这个平安 peace 跟与神和好、与神之间的和平是同一个字。这平安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今天所讲的平安，大部分都讲的是说，哦，不要紧张，求主让你心里有平安这样子。但是这平安只讲出了圣经里头平安的一小部分。圣经里头所讲的平安更重要的，不是心里那种 feel， 而是我们与神和好的事实。心里面那种觉得很安稳的 feel 是可以假装出来的。约拿当他逃避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可平安了，安安稳稳的睡在船上。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刑罚跟震怒，以至于我们借着他，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不再做上帝的仇敌，上帝也不再做我们的仇敌，乃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成为我们的天父。这样子的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平安。你所追求的平安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平安是赦罪的平安，是与神和好的平安。这样子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你，也夺不走的。世界人或许可以跟你说，啊，没关系啦，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因此你就觉得平安。但那些平安很多时候是虚假，你怎么知道一定没问题？但是你可以知道没有问题的是，上帝已经透过他的儿子耶稣为你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罪恶中走向灭亡这最大的问题，因此你有最大的平安。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神所喜悦的人，再来第五个，我们所看见神所喜悦的人能够得着平安。神所喜悦的人是谁呢？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动的得着耶稣基督的平安吗？不，从圣经来看，这不是事实。神所喜悦的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任何被上帝所拣选的人都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优点，而是上帝凭着自己一直所喜悦来拣选他们，而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就吸引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因着信耶稣而能够得到平安。你不必问你自己是不是被神拣选的，你只要信，你就知道神已经拣选了你。神因为拣选了你，所以他让你听见福音，不但让你听见福音，他更让圣灵感动你，能够不可抗拒的接受福音。只要你信，你就能够相信你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的人。第五个，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上帝的拯救最终不只是让我们免于下地狱，上帝的拯救很多人只会仅止于理解做，哦，上帝让我们不要下地狱，上帝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这样子好像上帝只是一个天堂门票的售票员。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带来赦罪的平安，最重要的是使荣耀归于真神。所以以弗所书五第一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讲的是得救，重要的是第六节所说的目的。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第六节说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上帝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得着荣耀。对我们所有真正蒙恩得救人来说，我们口中对上帝的赞美感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是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更多的去思想我们已经得救这个重要的事实，我们没有更多的去思想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这个事实，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赞美很多时候是有口无心，甚至是可有可无。我们每一次在唱诗歌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心里是觉得感谢主让我可以和众圣徒一起来颂赞上帝你奇妙无比的爱，还是你心里会觉得啊又来了，求主帮助我。第十六节，牧羊人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 这里有一个字可以特别让我们关注的是急忙 with haste。 当他们领受从天使而来上帝的信息，关乎主基督救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急忙的去伯利恒要找到耶稣。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福音信息会引导人去追求耶稣，认识耶稣，而福音的信息本身就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我们传的福音是否真的是福音，有一个重要的判别点，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否让人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否让人可以真的认识耶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做了什么。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只是让人觉得，哦，信耶稣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可以得钻石，家庭可以变得更和乐，婚姻可以变得更幸福，人际关系可以变得更和睦，忧虑可以更减少，如果只是这样，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如果我们的福音只有让人看见这些，追求这些，那我们真的需要省思，我们所传的真的是福音吗？因为一来那些东西没有保证，二来那些并不是福音的信息，那些只是福音所带来的可能影响跟结果，是福音所带来的果子，而不是福音的信息本身。福音的信息本身始终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一个真正听见福音的人，圣灵所感动的，他理当应该是去追求、渴慕、寻求这位救主基督，而那些次要的好处不应该成为焦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的是让人认识基督，而不是只让人认识好像可以有什么好处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基督他自己，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好处，你所传福音、听你讲福音的对象，他最大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求主使用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所传的福音，真的能够让人得着这至宝耶稣基督。十七节，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天使论这孩子的话，刚所讲的就是福音的核心信息，在伯利恒诞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借着基督，荣耀归于真神，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历史上第一次圣诞节布道会的讲员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听见了，看见了，就去传给别人，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不情愿，看见了，听见了，就急忙的找到耶稣，并且再去传给别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领受的是真的，而且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不但关乎他们自己，同时也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所以这个好消息本身激励他们去向万民传扬这美好的消息。所以求主的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想到这个消息，这个好消息比世上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的好消息，比你中乐透，比你升官发财，比你的事工报表数字暴增都还要更美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带来平安，使万民能够与神和好的好消息。身为基督徒，我们已经领受而且相信，我们是否愿意跟别人分享呢？你可能会说，啊，我又没有像牧羊人一样看到天使报喜信，我也没有看见婴孩耶稣啊，我怎么像牧羊人一样有这么大的动力呢？是的，我们都不曾真的亲眼见过耶稣，我们更不曾亲眼听见天使报喜信啊。如果你有真的看过天使，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天使，有可能是想太多这样子。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一定会看到那一些，但是别忘了，我们有圣经，我们信心的根据是神他自己和他的话，我们有从旧约到新约66卷圣经，每一卷都是圣灵所默示，是无误的，是上帝亲自对我们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的话语。我们有圣经，圣经所记载的比那些牧羊人所能够听见所看见的还要来得更完整更全备。牧羊人看见耶稣诞生，但是他们未必非常清楚知道耶稣诞生是为了走向十字架，他们未必非常清楚知道耶稣长大之后会干嘛，他们就是单纯的相信，哇，旧约的应许，上帝应许一个弥赛亚降生了，哦，我真的相信，他们就得救了。但是他们领受的启示是模糊的，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已经有这完全完备的启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跟牧羊人做比较，然后说我没办法像他一样，因为你所知道你所领受的比他们还要多。 透过圣经，你清楚知道一生耶稣一生的教导，耶稣的生平。我们也有使徒的书信，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些都是当年旧约的人，初代教会啊，圣经还没有写成的人，他们不管看到多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启示。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已经有了圣经感恩，并且愿意好好的去默想思量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珍惜这样子的福音，也越有动力去传福音。勇敢的传福音，不管你的口才智慧如何，不要觉得有钱有势的人传福音才比较有说服力，不要觉得在世俗的工作成功的人传福音才比较有说服力，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要请名讲人传福音才有说服力。今天像我口才这么差的我传福音，如果圣灵工作还是可以带来信主，始终是福音本身的信息感动人悔改信主，而不是传的人有多么厉害。上帝如果可以使用牧羊人，他也可以使用你。正大在九月的时候做了行政工作，感谢主也让我们得着一些出信者，而我都会不断的鼓励这些出信者，就是要跟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所以上个月我一个门徒他造就另外一个大业出信者，他们就三个人一起出去向人传福音。而这个出信者他信主两个月，他就是借着他单纯的信心，他知道耶稣爱他，为他舍命，他也信了耶稣，所以他单纯的把思虑讲给别人听。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管信主多久，不管对圣经的认识有多么的浅薄，只要他是基督徒，只要他有得救确据，他就可以传福音，因为他所传的不是别的，就是他已经领受而且信的信息。十八十九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留意到十九节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原文里有一个连接词叫但是 but， 这非常重要。每当你读圣经看到一个 but 的时候，你就要留意它应该是有个对比的关系。在这里作者他刻意的对比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其他人听见牧羊人传的信息的反应，另外一种反应是玛利亚当他听见天使所传的信息的时候他的反应。其他人的反应是诧异，但玛利亚的反应是反复思想，存记在心里，然后反复思想。在原文里面，这些其他人的反应诧异，他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简单过去式，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件事情在过去发生，然后就停了，就没有了。但是玛利亚的反应存记在心里 ，treasure up in her heart。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不完成式，不完成式的意思其实就相当于英文的过去完成式，就意味着它是持续不断在过去进行这样。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玛利亚当她领受了这天使而来，从上帝而来的信息的时候，她是持续不断的存记在心里，而且持续不断在思想关乎耶稣基督救主的好消息，跟那些看了只是觉得哇哦好神奇的人完全不一样。玛利亚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这带给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常常将什么事存在心里而反复思想。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包括基督徒，很多时候是反复的滑荧幕，反复的思想别人的动态，反复的思想别人给我留言，反复的把别人对我的赞跟赞美存记在心里，但是我们却比较少，甚至非常少将神的话存记在心里反复思想。在这个3C产品的时代，3C 固然带来了许多的便利，让我们也有更多方法传福音，但同时3C 产品也常常使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所应该的程度去默想思想存记神的话，并且很多时候我们太在意追求物质的享受，我们却不愿意满足于单单在主的话语面前思想的这种更大的满足。我们渐渐的失去这种默想神话语的能力，这样子的能力是过去清教徒的时代他们非常优秀的在操练， 因为我猜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娱乐，他们没有3C产品，他们有的很有限，他们时间可能真的比我们，其实我们时间是一样的啦，只是我们不知不觉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诗篇119篇97节所说的，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在圣诞节的季节里，除了去向别人传福音，我想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操练就是好好的默想上帝的话。我鼓励大家可以操练这种方式，就是你把几节经文就是好好的多念几次，把它背起来，让你今天这一整天，从你吃早餐，从你出门通勤的过程，不要滑手机了，好好的默想你所背起来那些经文，不断的想，不断的想，我相信你会有极大的收获。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读经文，我会觉得哎呦，没读到什么，觉得有点干干的，没有什么light这样子，我觉得有点挫折。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原因在于我读经常常会有囫囵吞枣的状况，所以读没几分钟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样。但是感谢主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没有啦，自己 也愿意啦，就是愿意好好的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当我们愿意好好的花时间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他会越来越让我们体会在他话语中的奥秘，就如同玛利亚把这些事情存记在心，反复思想一样。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期间，虽然我们每天都希望是圣诞节，但是也谢谢你透过圣诞节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机会来思想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那何等大的事。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罪恶，你是何等的圣洁，以及我们就更珍惜更宝贝耶稣基督他自己，帮助我们可以真实的体会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认识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万事万物跟基督相比都好像成为粪土一样，帮助我们就像你的使女玛利亚一样， 我们能够常常把这宝贵的信息存积在我们的心里，反复的思想，让我们是心无旁骛的单单专注于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